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29集，修电脑的邻居。秦冉还没有来 M 州的时候，程木就在群里不止一次提过他。程火对秦冉也有些了解，知道秦冉跟他外公学过电脑，会分析数据。再加上程火总觉得秦冉跟云光财团有莫名其妙的联系，所以对秦冉说出的这句话也没有感觉到不对，只是点点头。 秦小姐说的对，确实没有头绪。 他说话的时候，唐青就站在他身边，眉头皱着，却没有说什么话。程俊坐回椅子上，伸手翻了翻文件，挺意外的挑眉。 一点也没有。 那代码太怪了。不过唐青的叔叔是云光财团 IT 的内部人员，我想让唐青把他叔叔请过来。如果他叔叔愿意来，到时候能不能让他在庄园待一段时间？ 程火找程俊主要就是为了唐青叔叔的事。对云光财团人工智能感兴趣的不仅仅是程火，程俊也挺关注的，不然情报堂不会在这方面花这么多时间。程俊眉目舒展，手指敲着桌面，挺大方的开口。 可以，让程水去安排， 我晚上跟他说。 知道程俊大概率也不会拒绝，程火也就没有什么意外的。想了想，目光又转向秦闪，终于问出了那句一直憋在他内心深处的问题。 秦小姐，你是不是认识云光财团的内部人员？ 程火这些天一直待在塔楼里研究代码，很少出来，今天才找到机会问出这么一句。因为这句话，唐青下意识的抬眸看了秦闪一眼，十分意外。秦冉翻了一页书，他才抬了抬眼眸，语气不急不缓地说道。认识一个打游戏的九州游职业选手。九州游这个游戏程火也知道，他有时候也玩。程木也提过秦冉经常跟陆兆莹打游戏。程火点点头，知道那大概率是 OST 战队的人。不过有些失望，他一张年轻朝气的脸上如今挺丧的。 那只有等唐青的叔叔回答了。对了，秦小姐，你对小黑的代码有多少了解？ 程火觉得秦冉很了解人工智能。秦冉看书很快，又翻了一页纸，还没回答，程火身侧的唐青就开口了。 程火师兄，我先出去联系我叔叔。 现在唐青的叔叔是程火的观察重点，唐青这么年轻就这么厉害，程火总觉得唐青的叔叔不是什么简单人物。听到唐青要去联系他的叔叔，程火也没有多留，跟程俊秦冉说了一声，就与唐青一起出去了。两人出去后，秦冉才侧了侧头，一手拿着书，一手支着下巴看程俊的方向。你对人工智能也感兴趣？ 不感兴趣。 程俊放下手中的文件，目光转向他，笑了一下。 不过，对开发这个人工智能的人感兴趣。 啊。秦冉低了低头，声调也降了几度。这么？他就这么问了一句，然后往沙发里面靠了靠，动作十分轻缓地翻了一页纸，没有再开口。书房内暖洋洋的，有一股挺淡的安宁的味道。秦冉这段时间白天陪程木对打，虽然没有太用全力，但也耗费体力。他也没有跟程木一样天天就刻那些实验药，体力自然是有些跟不上的，此时更是昏昏欲睡了。程俊本来还想问他关于人工智能的问题，一抬眸发现他精神似乎挺不足的，就没有再问，而是坐在另一边继续翻阅着另一本书页残缺的古籍。外面程火等着唐青联系他的叔叔。 现在代码进展不多，程火有心想要联系黑客联盟会长来解惑，不过他最近似乎在忙其他事情，也很久没有跟程火回复了。 程火师兄，那位秦小姐也懂这些代码吗？ 唐青给他叔叔发视频，在等待的期间就问程火这件事。程火看着他的手机页面，声音挺不在状态的。 他跟他外公学过一些。 哦，那他是黑客联盟的人吗？ 唐青又继续问道。 哦，不是，联盟会员的名单每年会长都会让我整理一份的。 程火的目光依旧没有移开。黑客联盟对一个黑客来说就是天堂，在里面确实能学不少东西，除了少数不需要依靠黑客联盟凭借自身实力就能立足的人，其他只要有名气的黑客都会选择入会。一则是保护自己顺便学些东西，二则黑客联盟官网上可以随意接单，十分正规的渠道。听程火说没有，唐青就没有再多问，淡淡的收回了目光，等着他叔叔接通语音。第一遍他叔叔没有接，第二遍他叔叔才接了语音。那边似乎有些吵，对面的声音有些低沉，略显浑厚的问他，是唐青吗？找我何事？听起来十分有威严。唐青显然对自己叔叔十分恭敬，听到声音他立马就站直了身体，额边金色的卷发轻轻地晃动着。 叔叔，您还在 M 州吗？ 电话那边唐青的叔叔似乎在走动，片刻后电话里嘈杂的声音没有了。他叔叔应该是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说还在处理一些事。 是这样的，我这边有个代码，关于人工智能的，想请您来。 唐青十分简明扼要地解释了一下情况。那边他叔叔的声音很淡，说他不行，走不开。他拒绝的非常的干脆利落。听着他那语气，似乎下一秒就要掐断语音了。唐青已经料到了结果，不过还是试图劝说。 我们就在彼岸庄园，距离您工作的地点不远，如果您不怕我们去打扰您，我们也可以去拜访您的。 听到唐青的话，那边的声音才顿了顿，问他现在住在哪儿。本来唐青以为他叔叔要挂电话了，没想到峰回路转，他叔叔竟然在打听他住哪儿。唐青立马就把庄园的地址发给了他叔叔，那边似乎是沉吟了一下，才回答说他要考虑一下。 我叔叔没有拒绝。 打完电话，唐青才压抑出内心的喜悦，一双碧蓝的眼睛像是海洋。 还有机会。 程火就趴在一边的窗台上看向唐青，他感觉不太像是普通人。 你知道你叔叔是云光财团的什么人吗？听他的声音。 我真不清楚，不过我小时候我叔叔就很厉害。 唐青压低了声音说， 黑客联盟的人好早以前就邀请他，他没加入。 有一种高手是天生放荡不羁，爱自由，不喜欢黑客联盟束缚的制度，才不加入黑客联盟的。很显然唐青的叔叔就是这样的人。程火点头，对唐青说的那个叔叔更加期待了。 你叔叔只要一联系你，你立马告诉我一声。 好。 唐青握紧了手机笑了一下。 只要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 傍晚，程俊是被生物钟叫醒了，他本来就嗜睡，下午秦冉睡着了他也就瞌睡了一下。醒来的时候秦冉还在沙发上睡着，头枕着他的胳膊，只看到半张脸，十分安静地睡着，呼吸平缓，这个角度能够看到他垂着的睫毛纤长有度，头发软软地顺着耳边垂下来，整个人睡着的时候就半点也没有平日里看到的风睡。程俊温度打得高，秦冉就没有穿外套，就穿了一件卫衣，整个人清瘦得不行。 自从陈淑兰死后，他基本上就没有好好吃饭。来 M 州也就最近才吃得正常，只是一直在瘦。程俊轻叹一声，将手轻轻地把挡在他眼前的一缕头发撇开。外面有人小声地敲门，声音不是很大，秦冉却动了动。他手撑着沙发爬起来，眼睛还带着雾气的迷茫，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，问：是要吃饭了？程俊站起来，拿了外套递给他。 走吧。 秦冉慢吞吞地穿上外套，顺便低头拿出了自己的手机，看了一下时间， M 周下午7点。啊，确实是饭点。他不紧不慢地跟着程俊往楼下走，一边翻着手机。他睡了一下午，给他发消息的人很多，有陆兆颖邀请他打游戏的，有林思然给他发今天班级的视频的，还有妍希要他地址给他寄专辑的。他一个一个回了，游戏晚上打，林思然的他就把庄园的花园给拍了发过去，妍希的他就回了学校地址还有林思然的名字，然后翻到了最后一条。这个联系人比较特别，两人上一次的消息还在1年前，这回的消息更是干脆利落。 你在 M 州哪儿？ 秦冉的手按着手机。有事吗？对方回得很快，仿佛是一个复读机。 你在 M 州哪儿？ 秦冉摸了摸下巴，然后偏头看向程俊，这里地址是什么来着？程俊回了一句，秦冉点了点头，就随手把地址发了过去。这个人的头像是一个黑洞样式，备注也是很简单的两个字，邻居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